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0集，狩猎三。等时间恰好的时候，狩猎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来的都是陇业地位还不低的官员们，官员们陪着狩猎，女眷们便是跟着看热闹就行了。胆子大些的，玩心大些的，跟着去外场，性子安静些的，便在围场外头等着。好巧不巧，今日卢婉儿也来了。卢婉儿大约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便是其妆也是十分精美的，衬得她整个人娇艳无比。若是没有沈妙，大约他也是在这个场合里最亮眼的人。静妃和卢婉儿毕竟是姐妹，被卢家娇宠着长养大，千金小姐的气质倒不是虚的。只是沈妙也在这儿，便衬得她一身艳粉色的奇装轻浮了些，单看是娇俏，可和瑞王站在一处却有一种不伦不类之感。这也难怪，实在是谢景行和沈妙二人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和谐感。瑞王便算了，毕竟是永乐帝的胞弟，真正的天皇贵胄，优雅天成就行了。可是沈妙可是名气普通官家的姑娘，而且还是武将家出来的，却也有一种贵气天成，端庄稳立之感。他们二人之间的气氛天衣无缝，别说是卢婉儿这样的人了，就算是换了个天仙插进来也不像那么回事儿。卢婉儿却浑然不觉，顶着众人有些异样的目光走到沈妙面前，虽是对着沈妙说话，眼珠子却要粘在谢景行身上去了。他的嗓音娇俏清甜，这会儿捏着嗓子说话几乎就要成了蜜糖一般。 金王妃，没想到今日竟也能在这里遇见你。彩霞宴那一日，我与亲王妃一见如故，想着得了空一定要与您再见一面，没想到现在就见着了，真是缘分。 卢婉儿这会儿对沈妙的话客客气气，乖乖巧巧的模样，哪里有那一日在彩霞宴上飞扬跋扈的半点影子。沈妙心中失笑，这卢婉儿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难不成以为他说什么谢景行就会信什么？且不说当日卢府中还有别的夫人，就算是沈妙自己也绝计不会掩饰什么而对谢景行实话实说的。卢婉儿表现出来的可不是什么一见如故，而是恨之入骨吧。卢婉儿一边说着话，不等沈妙回答，一边又看向谢景行，眉目中全是不加掩饰的情意，绵着嗓子说道： 瑞亲王今日看着也十分威风，早前间曾在姐姐寝宫中见过一面，当时瑞亲王还曾称赞婉儿情意出众，现在婉儿苦练情意以往日长进了许多，不知亲王殿下什么时候得了空还能指点婉儿一二。 沈妙一怔，不由自主地看向谢景行。当着谢景行的面，卢婉儿不会说谎。谢景行竟然真的听过卢婉儿弹琴，还称赞卢婉儿琴艺出众。瞧见沈妙怀疑的目光，谢景行微微挑唇，坏笑道： 哦，不高兴了？ 沈妙别过头。谢景行耸肩，再看向卢婉儿时已经换了一副神情，他俊眉修目仍是懒洋洋地开口，笑容却已经是不见了的。 当初陪皇兄说话遇着静妃，静妃说卢四小姐在静华宫抚琴，要皇兄也去一听，本王当日听了说可与鸦雀媲美。卢四小姐，你连讽刺和恭维都分不清，的确是需要名师指点指点脑子了。 沈妙差点没有绷住笑出声来，倒是没发现卢婉儿竟是这般愚钝， 谢景行说话又从来是不留情面的，哪里还会顾忌周围有没有人呢？卢婉儿的脸顿时就涨得通红。其实当初在静华宫，他抚完琴一心瞧着瑞王，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沉迷于瑞亲王俊俏的皮相，哪里还听得进瑞王究竟说了些什么。他听得不甚清楚，以为瑞王是在夸奖他，这会儿被瑞亲王挑明，显得他像是一个笑话一样，卢婉儿顿时就傻了。谢景行慢悠悠地扫他一眼，说道， 还有本王是皇上的兄弟，去妃子寝宫之类的话，卢四小姐日后不要提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卢四小姐蓄意挑拨，这样的罪名本王也承担不起。 说罢就拉着沈庙径自离开，把卢婉儿一个人扔在原地。沈庙倒觉得那卢婉儿傻得有几分可怜了，就问谢景行，卢家人那么厉害，怎么养出来的小姐都是这副模样？静妃也好，卢婉儿也罢，简直和从前的沈庙有的一拼。只是沈庙是刻意被沈家二房三房养成了那样的性子，这卢婉儿和静妃可是卢夫人的亲生女儿。谢景行道， 满腹心思都在朝堂之争上，子女自然疏于管教，况且卢家对女儿一向宽容，不过是尽力栽培男子。 沈庙这才了然，以卢家的家业，家中的小姐随便配出去，这一生大约都是不愁吃穿的，因此骄纵任性一点也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有娘家在背后撑腰嘛。说着的时候，谢景行已经拉着沈庙走到了狩猎场的边缘，那里各位臣子和一些想要助兴的女眷已经挑好了马匹。谢景行走近，铁衣就牵着两匹马过来，一匹高大的黑色骏马，一匹稍显矮小的枣红色小马。谢景行扶着沈庙上了枣红色的马，自己又上了黑色马匹。永乐帝那头也开始动了，禁卫军也准备好了，是要跟着永乐帝一道往里走的。那鼓手开始有节奏地敲起鼓来，仿佛在奏起什么古老的乐章，鼓点声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急促，最后由站在高台上的一个弓箭手搭弓射箭，弓箭直飞，射中远处吊着的一个金果子上，鼓手猛地一锤大鼓，狩猎开始了。谢景行带着沈庙在外场上走，莫晴他们几个也跟在身边。进入狩猎场上是可以随身带着几个侍卫的，不过外场本来也没什么危险，又是光天化日之下，不会出什么事，带着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。 你什么时候进内场？ 沈庙一边骑马一边问谢景行，他许久没有骑过马了，不过身下这匹马还算温顺，他控制起来也轻松许多。 皇兄等会儿到四时会给我信号，到时我就离开。 谢景行坐直身子， 现在还可以陪你转转，你想不想打只狐狸？ 狐狸？谢景行伸过手拉住他的缰绳， 跟我来。 谢景行是打猎的一把好手，沈庙毫不怀疑，若他不是大量的瑞亲王，便是个普通的山野村夫，便是凭着这一手打猎的功夫，想来也是可以发家致富的。百步穿杨这回事，沈庙一直觉得不过是沈秋的吹嘘，奈何今日却亲眼目睹了。谢景行准头极好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不过是短短的时间里，他们的马背上已经堆满了猎物，虽然都是小兽，可也很难得了。 还有什么想打的？ 谢景行得意一笑， 我帮你猎来。 沈妙正要说话，却见着另一头从阳匆匆忙忙地赶来，他上气不接下气说道： 主子，不好了，皇上进内场了，方才提议与我搜寻，没见着皇上影子，在花篮峰底看见马蹄印。 内场？ 谢景行皱眉， 没信号就自己去内场？ 他眸光一闪，猛地低吼一声： 糟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